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其实我永不移。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我的伤了，虽然也曾疼，虽然也曾被任性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。

到深处，大时代一直没改。悠悠晃晃，悠悠晃晃，看到周围一个像革命的男人的慌张的无力感，心情突然凝结，冷却无法言。 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

伤人的泪留在日记最后一页，换伤心的感觉和时间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叹气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来结尾。 叫花轮闭嘴， 花轮，闭嘴。